继续来听老歌。龙花是经典老电影《小花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。下面我们来听最经典的版本吧，韩红演唱的《龙花》。去年呢，这首歌还曾作为冯小刚的电影《芳华》的片尾曲。韩红那空灵的嗓音，真挚的情感，再次打动了我们。 世上很有多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，阵阵银幕绽花开，粒粒鲜血 时刻也是需要我们整理心绪的时刻，哪些事情要继续坚持，哪些事要潇洒地放下。陈奕迅的老歌《背包》唱的就是一种关于放不下的执着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